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是以晴为主，冷空气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天晴气爽，能见度大约20公里，风力不大，有利交通出行，适合户外活动。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转4级，最高温度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3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扩散条件比较好。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预计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水，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东部地区环路持续车多的路段，其中东二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华为桥到亮马桥的南向北方向，以及东四环四方桥到四元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持续车多。东五环的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排队到平房桥。另外，建国门外大街、建国门内大街、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那么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是腊月14。 腊月十四，正月十四。 哦，对不起，我希望时间过得能慢一点啊。 你这倒回去重新来一遍是吧？ 今天是正月15， 哎，元宵节啊。 那说到这个正月15啊，是我们这一个年的句号。那这个收尾收的怎么样呢？要看天公是不是作美。 对，因为今天晚上的晚会很精彩啊，这个如果天公作美的话，灯光秀也会非常的漂亮啊。 对，我们都说嘛，15的月亮 16圆。 那有的时候呢它也是15圆啊。哎，那今年的月亮是15圆还是16圆呢？ 这我还真没查过。 你没查过是吧？ 嗯，你查了。 天文馆的专家说了，今年的月亮是15的月亮15圆， 就是15这天就是最圆的了啊。 对，据说吧，就是明天上午的8:15应该是月亮最圆的时候， 就是一点缺陷都没有。 对，但那会儿是上午，咱看不见。 那咱上这个黑天那边去看去。 但是呢，到这个天黑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可以看到天空中那一轮圆圆的、亮亮的大月亮了。嗯，也确实呢，可以给我们这一个年呢画上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了。 哎，也这个同时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对，但 但是学打灯这事儿估计就指望不上了， 哎，那一定是没有了。 嗯，当然我们这个元宵佳节呀，除了赏月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民风习俗，比如说吃汤圆，还有就是猜灯谜。 嗯， 那今儿是十四哈，咱们可以提前做点准备。 对， 您可以准备点元宵， 哎， 自个儿包啊，外边买都可以啊。另外呢，精神食粮也不能少。咱们呀，明儿呢跟大家一起猜个灯谜怎么样？ 啊，你准备明天节目里跟大家猜灯谜？ 对， 啊， 所以提前预热一下。 不是，人家猜灯谜都是有彩头、有奖励的，你猜灯谜有奖励吗？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奖励呢？ 啊，这么说就套出点话来了。 信息量很大是吧？ 好吧， 好吧。那么今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准备元宵团圆饭的同时呢，也去找一些您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灯谜，明天呢， 哎， 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呢，一起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也是高兴高兴。因为帮帮团节目呀，不仅呢要传递正能量，互帮互助，我们还要另外有一个其他的职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开心，获得快乐。 嗯，这每次都把人逗乐了啊。 对，像这个元宵一样的啊，甜甜蜜蜜，这也算是给大家今儿留一作业啊。 好， 当然您爱做不做啊，不做我们也不罚站啊。好，那同时呢，我们今儿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京城帮帮团。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 哎，那个有朋友在西城区的月坛地区啊，在那个附近住，应该是。他说这附近哪有对外开放的单位啊？比如学校的食堂啊，或者是什么餐厅啊，这个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吃午餐的地方， 嗯， 就类似于小饭桌啊，那一类的这种地方。 对，我理解是这样的，就通常呢，有一些单位呢，他们有自己的这个职工食堂，但大多数呢，它是只针对于自己单位的职工的， 内部职工， 对， 啊， 不对外开放。但是有一些呢，它也是对外开放的，对附近的一些老百姓开放的， 就是他和比如说和街道和这个居委会，他可能有一些合作啊。 嗯， 然后呢，这些这个就是。应该是都登记好的这些老人是吧，他有一个手续，然后这个定时的到这儿来吃个午饭。 反正就是问这一片啊，西城月坛地区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对， 那可以为老人呢提供午餐。就听说没有留电话啊，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可以把信息呢发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分享一下啊。 下面这个问题啊也挺有意思的啊， 怎么呢， 需要大家动动脑筋。他说我们家孩子八岁了啊，不知道是儿女辈的还是这个孙辈的啊。今天啊说他跟我要这个压岁钱，我估计应该是昨天晚上的事儿，今儿都上学了。 对对对， 他说跟我要这个他的压岁钱。 哎，过年期间呀，这个串亲戚啊，这长辈应该给了不少啊。 嗯，为什么要呢？他说我要自己保管。 哦， 还说呢，班里很多同学啊都在自己保管压岁钱。 哎， 其实呢，我们家家长呢还都是比较尊重孩子的，但毕竟呢， 啊， 是钱，而且呢也不是小数目。 妈呀，多少钱呀？ 我就开始犹豫了啊，说这钱到底给不给孩子呢？如果给的话，怎么给？那如果说不给的话，那怎么跟孩子去沟通？ 哎，这你可以说就不给。 那不合适啊，现在的孩子其实这个第一次身心都很强，第二呢， 啊， 都很有主见，而且呢，家长也都比较尊重孩子，这点应该是点赞的。 这也随着这个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的这个进步啊，这个发展，他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像我们小时候什么压岁钱，直接爸妈就收走了啊，这根本我们都见不着。 那会儿也少，几毛钱是吧？ 哎， 你那会儿也就几毛钱， 你还赶上几毛钱了呢？我都没赶上几毛钱。 哦，好吧， 咱们这也五块钱起步。行了吧小子，来五块。 反正一个年代是一个说法啊。 其实这样啊，就是通过您这个 说的这话哈，我觉得您家里的气氛应该也是比较对，很平等的那种。您可以跟孩子聊聊，你让他就是跟你说一下设想，你打算怎么管这个钱？你是打算请同学吃一顿呢？你还是想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呢？你还是打算把它放到银行里弄个理财啊什么的呢？你好好跟他聊聊，听听他的目的和方法。如果如果适当的在里边要能有点引导，我觉得这个就更好了。你比如你可以引导人，你看你这个压岁钱不少吧，有10000块了，咱买一个理财啊，这个到年底就能变多了这钱。那孩子要能理解了，跟你达成一致了，那这不挺好的吗？ 好吧，8岁的孩子懂不懂理财的事儿啊？如果他50字通的话，那还是个天才啊！ 但是他虽然不懂理财是什么，但他要懂得钱变多了是好事儿，这不也行吗？ 这个容易懂， 对， 大家也都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对，你可以给他讲阿凡提种金子的故事啊，这个杀死一袋子，金子一屋子，金子一屋子，杀死一袋子。 好吧，您家孩子压岁钱是怎么处理的啊？您是怎么跟孩子沟通的？可以跟这家长呢来聊一聊啊。我们来看下面的事情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他是个学生，他说用侧柏叶洗头发能治疗脱发吗？ 哟，这没试过。 这个应该是一个特别老实年间的方子，就是咱们的姥姥的姥姥，恨不得应该是那代人， 就是 常用那个方法。因为那会儿没有什么洗发水啊，没有那么多就是洗头的专用的护理液。但是我记得好像它不是治脱发，它是应该治疗这个白发，就是长头白头发的。 洗完了就不长白头发了。 对，但是我是这样认为的啊。首先呢，这个偏方呢适不适合您？您还是个学生啊，它有没有效果得看您这个是怎么一个情况。另外呢，我更关注的是这个事儿，就是您上哪儿去弄这侧柏叶？您能不能上公园里、上马路边上去揪去？这个肯定 是 不可取的。 是不是有地方有专门有卖的？ 如果有卖的，或者药店里有这样的干枝叶，那是可以的。如果说你为了洗头，为了自己的事儿去跑大街上破坏咱们的绿树，这可不行。 好像就那样也不太管用，还得经过一种 处理 吧。 好像是要拿水怎么烧一下、煮一下，反正是有方法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其他的听众朋友呢，或者叔叔阿姨、什么爷爷奶奶，可以给这个学生呢提供一些其他的治疗脱发的方法，不见得非得用侧柏叶。 就是大伙儿聊聊呗。这位朋友也留了电话了啊，电话是18210935197，18210935197。哎呀，我这现在学生的这个压力都这么大吗？而且这学习任务都这么重啊，这么大，这不大的岁数，这么年轻，怎么就脱发了呢？ 这反正时代不一样了，这啥问题都有啊。当然咱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学生，是小学生啊，是中学生，是大学生，还是说什么样的学生、啊、 他就算是研究生，他也就20来岁吧，这么年轻啊。 差不多，现在小孩确实压力挺大的。 对、真的是脱发其实也挺烦恼的一个事情啊。 行，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事啊。下面这事不烦恼，因为跟吃有关。 吃啊，一提到吃就好。 但是我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啊。 什么东西？ 就是干虾。 哦， 而且是南方的干虾。 他也不一定就是南方的啊。我有朋友住塘沽啊，人家那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是这个海鲜多的时候，他会买那个挺大的那个虾啊，然后呢他自己晒那个干虾，就是虾就是完整的带着皮的，就是直接晒，晒完了以后晒成就是比较干燥的那种。 大虾米吗？是不是就大虾米、 就是大虾、 哦、 啊，不是虾皮， 不是虾皮， 是真正的大 虾， 我 知道就是虾米，那个冬瓜什么 啊，不，那您是海米，你说的 哦， 是真正的大虾，因为这个咱们是无法理解那个就是它的产地的那种产量的，它非常的多。你看那个东北好多，它那个海渤海边上，它好多地方，它包括山东，它做虾酱，那是比较小的虾，它大量的虾，它能做成虾酱，然后它能保存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这个除了冷藏以外呢，那些这个还有做这个干虾的习惯，这干虾它就保存的时间特别长。 好吧，反正甭管它是哪方的虾，它是干虾，想问问怎么吃啊？ 对，它就是已经有点硬了，它里边那个就是里边那虾仁儿，就真跟你说的那海米差不多了。 那估计也是炒菜用的吧？ 我们一般都得煮，都是煮用那个用汤啊，加上那个什么，加上调料啊，然后把它煮很久，煮的 软了以后把那个皮再剥下去再吃。 嗯， 哎，这是我知道的一种方法啊。 好吧。 嗯， 问问大家啊，这个干虾怎么吃。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它最近跟旅游的话题沾边的问题也挺多的啊。他是说过些天呢想带孩子去长隆公园玩。 长隆公园。 对，想问问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什么提醒或者是建议吗？ 嗯， 他应该是问的那个就是广东的那个，其实有两个长隆公园。 哦。 啊，您是要去哪个？一个是在广州番禺。 嗯。 一个是在珠海。 哦。 啊，这是两个地方。他俩有区别。一个呢是看动物上，陆地上的动物。 哦。 一个是看海洋动物的。 它是那个就是跟海洋馆似的那个。 比海洋馆要大多了啊。 哦、 珠海那个是看海里动物的，叫海洋王国。 嗯。 然后番禺那个是看就是陆地上的动物，野生动物园。 哦、 对、 就是、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啊。 就是那种就是坐在车里头然后不能下去的那种，就是看野生动物。 不是，就像大公园一样、 啊、 就是各个馆。 哦，有管啊，这个、 哎、行了，反正你也没去过，你就别着急了。 不是都在外边那种 啊，这个我去过啊，待会儿我可以跟您分享一下、 嗯， 也问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提醒或者是建议啊。 行，嗯，下边这位朋友啊，是想买收音机啊，结果发现都是想买那德生牌收音机的特别多，啊，说这个以前也听到过，但是没记住啊，就是在节目里，那个就是有朋友给说过这买这收音机的地址，那要是麻烦您听见节目以后再给这位说一下啊，他也没留电话，咱就还是说到咱们平台上，然后我们念一念，看看是不是这位朋友能听见啊，咱们分享一下， 好 吧？ 这个地址我们之前有很多听众呢跟我们分享过啊、 嗯、对， 我们在我们的订阅号当中也发布过，不过呢我们刚刚有一听众啊特别巧， 怎么着呢， 他也是提醒大家，他说我今儿呢刚去了一趟那儿， 哦， 就是我们提供的那个地址，但是他们还没上班， 其实得估计得过了15。 对，说如果有想买收音机啊、 嗯、 或者是打算修收音机的朋友啊，您得3月5号以后再去。 哦， 嗯， 好吧 好吧，谢谢您的提示啊、嗯，特别热心，还把他在门口拍的这个通知给我们发了个图片啊。 啊，这个现在啊，3月5号上班。 对对 对, 对, 对， 写的啊。 好，一会儿我们再把这个地址再找一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 嗯，下周一才上班。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大家，说春节的时候啊，亲戚送了一些黑枸杞，说红枸杞和黑枸杞有什么区别呢？黑枸杞贵啊。 我也是头一回听说啊，我真没听过没吃过黑枸杞 啊。我不但吃过见过，咱们单位同事就有，它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绝对的区别、 嗯、 就是黑枸杞相对来说它的花青素的含量更高一些、 哦、 也就是我们简单的认为营养的价值更高一些。 嗯， 但不管它高到什么情况，就像这样的食品啊或者是保养品补品呢， 嗯， 就是必须得坚持， 哎， 坚持才能够达到你所期待的那个功效。另外呢、 就是、 还得对症适不适合您吃啊。 对对对对，哎、嗯、所以这个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有的朋友就想，哎，我吃点什么就能怎么着怎么着，这不是一个着急的事儿。 嗯 嗯，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也是替老母亲求助。 嗯， 跟我们前两天那位听众求助的问题是一样的。嗯， 耳鸣是吧？啊，困扰了3个月了，说吃了药呢也不见好，而且越来越厉害了，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想求助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哪家医院的哪位大夫能够给这个病治一下。说母亲啊有点行动不便，所以最好是在广安门啊，就是宣武区附近，就是原来老宣武区啊，现在叫都是西城了啊。说在这附近，说这个有没有这样的医院啊，可以呢跟这位朋友联系，他留了电话了啊，13621298847，13621298847。我记得昨天好像有一位朋友就反馈啊，说那天他问了那个耳鸣的事儿了，然后马上就有咱们的帮团的团友就给他打电话，就把这些事儿就跟他说了好多，很清楚。那是不是这位朋友留下电话以后，咱们也会有朋友去跟他解释这事儿、啊、 对，如果那位听众在听的话呢，您也可以给这位听众打电话说一下。 对对对， 或者呢把您收到的一些反馈过来的好的信息呢、 嗯、 分享到我们的帮帮团，让更多的人受益啊、 哎、嗯, 嗯， 好，说了很多问题啊，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回复，当然前提是您知道啊。 哎，对、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些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 咱先说一个白送的吧。 白送的啊，白送的好。 这位朋友说，我有几套茶具、酒具、水具，那就是杯子呗。哎，这个也许有茶壶什么的啊，酒壶什么的，说谁有需要我免费送。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001040023，13001040023。 好，这位听众呢有一些玩具想转让啊、是在网上购买的，是特宝品牌的，叫做六轨竞速趣味滑翔车。 我 啊，是一种木质玩具，比较适合1到3岁的小朋友。说我们这包装啊都没有打开呢，尺寸是44.6×30.6，好精确啊，×11厘米的。 这照着抄的啊。 对，重量是1.26千克啊。里面有什么呢？还有一套赛车滑轨，6辆木质的小汽车，一个桥轨，一个滑梯。说汽车的尺寸呢也有啊，是4.5×3×1.5厘米的。说你也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它上面有详细的情况。说网上的售价呢是100，现在呢我打算85出手。 哎，85折。 对，全新的嘛。微信手机同号啊，电话是13488700053，13488700053。 好，下边这位朋友想要转让的是一个双人床垫啊，规格是1.8米的。1.8米长还是1.8米宽呢？一般都是1.5米宽吧。地址呢在通州啊，电话是15901153055，15901153055。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这挺沉的啊，这岁数也大。 什么？ 他们家有一张39年产的。 嚯！ 39年产的，今年多大岁数了？ 这个 八十快八十了， 79。 对，这个美国的双人钢床啊，美国产的， 还是进口的啊， 还是钢床。 天哪！ 他说这价格好商量啊，他在景山附近，电话是13661284687，13661284687。 啊，这钢床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他这床架子是钢的， 纯钢的吗？ 还是整个连床板都是钢的？这家伙得多沉呢， 估计应该就是个架子， 床架子。 美国的东西做的都特拙，是吗？ 对对对， 他们的车不也那德行吗？ 呵， 啊、车不也那样吗？ 哎，就是，这他就是这个东西，就应该是一个肯定有年代感的。 对，39年出的嘛， 甚至可以当收藏品了啊。好，下边这位朋友转 收藏吗？ 我们家没那么大地儿。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全新的东西啊，这个没拆封的飞利浦搅拌机啊，能做豆浆、做果汁儿啊，还有那婴儿的那个糊状食品呀、芝麻糊啊等等都行。原价呢接近400元，现价呢是220元转让啊，全新的没开封啊。电话是13910800011，1391080001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家里面装修腾地儿，转让一个1米的水族箱， 嚯， 价格是400块钱。它里面呢有水泵、有热力棒，还有一些养鱼的用品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玻璃的鱼缸。您家是应该是一个爱鱼的人家啊。 哎、 这个玻璃鱼缸呢是60×40×40，单价呢是50块钱。如果说打包的话呢是150块钱。 不是， 应该是玻璃鱼缸可能不止一个。我估计还有好几个啊。 呵。 他是在通州北关附近啊，电话呢是13683377295，13683377295。 好，刚才是一水族箱，接下来咱们转上一木桶， 嗯， 这个养生木桶啊，直径37厘米，高38厘米，是2016年春节买的，那就是到今年春节一年了啊，就是没用过几次啊。木桶底盘呢有轮子，挺轻便的。外包装也还在啊，这个30块钱转让，电话是13522743958，13522743958。 好，我们这位听众啊说，你们好，就是你们以前在节目里面教过那个微信摇一摇，能够摇出歌曲是什么名字， 那咋摇来着呀？ 就是要摇一摇呗。 对，说当时你们说的时候啊，我特明白。 嗯。 但是时间一长，不用，我就忘了。这回啊，我都准备好纸笔了。 啊。 我得把它给记下来，免得再忘了。 这个必须得你在方明放着歌的时候才能摇吧？ 我们先把这个方法说一下。 啊、 说完之后呢，我们放一首歌， 嗯、 然后您摇一摇，看看能不能摇出它的名字来。 就是你得让这手机挨着收音机是吗？ 反正能听到这个声音就行了， 啊、 不用挨得那么近。 这个声音能传到手机里。 对，反正就是很多智能的手机的一些用法吧，大家当时听的都特明白， 嗯、 但是呢，通常就是不用，很快就忘了。所以就是当您刚学会一个功能的时候呢，请记得啊，一定就是勤练着点 儿， 哎，用那么几回，您自然就熟了。 您记住了，这摇一摇它是微信里的一个功能。 对，首先呢，您小本准备好了吧？哎，首先呢，您那个点开您那微信啊， 哎， 点开那个微信之后呢， 点我是吧？ 对， 是点我吧？ 不是点那个。哎，点哪儿来的、啊、我这也老不用了，不是我，不是我、 啊、不是你，是我在那个发现里边，哎，发现里边从上面数第三排就是摇一摇。 哎，我这发现跑哪儿去了？ 我都看见了啊，你不用点那儿 啊，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哎， 我这都晕了啊，在这儿呢。嗯， 然后点进去那个摇一摇里边，就会出现一个拿着手机的小手。 对， 然后呢就真得摇了。 不是，你点开之后吧， 歌曲， 对，你是听电视的声音啊，是听人的声音、啊、还是听歌曲，你选到歌曲这一栏， 对， 你准备好了，然后我放歌了啊，大家没学会的可以再跟着练习一下、嗯、 好，我也摇， 然后我们看看这是什么歌啊。 嗯， 摇出来了吗？记住了没有？反正像一些新的用法吧，我们能够理解啊，就是一些老年朋友呢可能不太能容易一下子就记得住，没关系，我们也会经常在节目里面说的，如果大家没记住呢也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啊。 哎， 我特地选了一首比较生僻的歌， 是吧？ 就对于您这个年龄段比较生僻的歌。哎，你看他真的摇出来了啊。 别说贪生僻，我都生僻。 时光笔墨， 对， 张碧晨唱的，这是去年一部，哎，是去年吗？反正就是有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的主题曲。 哦，哎， 我当然不能弄一特别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不用摇一下都能猜出来啊。 对，就是这个其实挺有趣的一个功能哈。 嗯， 就是增加了很多的娱乐性。 对，另外就是如果您摁到那个电视那栏啊， 嗯， 就是通过电视机的声音摇摇的话呢， 能摇出电视剧的名字来吗？ 哎，可以 啊。真的呀？ 啊，对， 就是那个里边演员一说台词， 当然前提他得知道啊、 哦、 就是他手机里他得知道，能搜索出来，包括电视节目是什么节目、 哎、这个挺有意思啊。 嗯，咱们都可以试一试、啊、 没事试一试， 他 是您就记住了，他是在

看看有没有知道那儿有没有适合那位听众朋友去的食堂。 哎， 有位听众说了一个地儿，就是在那附近，是在我看看啊，在这儿呢，乐坛大厦 B 一的食堂。 哦， 说那个地方呢，办一个他们的卡也行，您直接用现金结账也是可以的。 哦，乐坛大厦，那肯定在乐坛附近了。 对，那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提供给外人，就是不是本这个楼职工的朋友可以吃饭的地儿啊？大家也可以给说一说啊。 好吧。 嗯，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学生用侧柏叶洗头治脱发的事儿啊。 有位朋友说，哎呦，这孩子要是真脱发了，你别乱用药啊， 嗯， 你先去看医生吧。第二个呢是要减压啊，必要的时候甚至得做点心理疏导，说我们家孩子就是这么治好的。 对，我们这里好多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啊，都是这么发信息告诫你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学生啊，估计你都不会太大，都是挺年轻的。 嗯， 建议你先搞好根源，就是到底你这个脱发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对症治疗，别听人说拿点树叶洗头就能治，未必对您就有效果啊。 对， 别再洗出别的毛病来啊。 嗯嗯。 好，再来说说这个干虾的吃法 啊， 有听众也提供了一些方法。这位说干虾一般来说都有点咸，说在做之前呢，最好把那个虾呀放在一个容器里面，放点温水泡一泡。对，他说通常我是泡一小时左右，然后呢把那水倒了，再放点什么葱姜调料啊，蒸半个小时。哦，因为那个干虾它不是有点硬吗？ 对对 对, 对， 它是蒸着吃的。 人蒸着吃、煮着吃都行。 对，他说蒸完之后你放凉了，说是一个很好的下酒小菜儿。 哎，你看看。 对，这位听众的做法是这样的啊，他是拿那个叫做咸肉虾干菜饭。哦，也 是 先把那个虾给它泡一泡。 对， 然后把那壳 给剥掉， 把那个虾呢给它爆一下。 嗯， 然后呢再跟米弄在一起焖。 哦，焖饭， 一锅焖饭。对， 嗯，就跟那个做那个什么腊肉丁啊什么焖饭那个一个道理啊。 嗯，然后还有好几位听众呢都说蒸着吃好吃。 嗯 啊，他说我们家乡都是蒸着吃这种干虾的。 哎， 那我估计也是南方的朋友。啊， 对对对。 啊， 因为嘴急嘛就煮着吃。那个有耐心呢就蒸着吃。 对，因为首先蒸它不会破坏营养。 哎， 第二呢， 对对对， 那个干虾它本来可能有点硬。 嗯， 你稍微蒸一下它就能够有一些水分。 对，它就 不那么硬了， 吸收水分以后它就软了啊。 好吧。 嗯， 那您尝试一下啊，看看怎么吃更好，更适合您啊。 嗯，好啊。下边这位朋友呢有个反馈，他说昨天中午啊，你们播了我在帮团发的这个有关楼下堵水的问题啊，这个信息，然后就接到了一位张师傅的这个热情的帮助啊和耐心的指导啊，打电话给我了，让我很感动啊。还有像龙的传人也加了我的微信，让我加入他们的那个，他们是有个群对吧。 嗯嗯， 哎，咱帮团这个团友的群，加入他们的行列，还很热情的要帮助我，并向我推荐懂技术的师傅。在此呢向热情的帮助我的团友们还有方明啊主持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啊，要用帮帮团的精神，力所能及的也要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嗯，这位听众也反馈啊，我深深感谢帮帮团团友的帮助，尤其呢感谢东四的温先生、西四的李先生、乐坛的李先生，说他应该是昨天求助了一个什么健康的问题，然后受到了这几位的推荐和分享啊。 嗯， 说希望帮帮团这档充满爱的节目长存，收视率长红。 谢谢您。 你这看不见哈， 啊， 叫收视 率, 收 率，叫收听率啊。 嗯， 这里有一个信息我捕捉到了，那乐坛的李先生， 哎， 热心的乐坛的李先生，您还在听节目吗？您知道那附近有没有适合老年人吃午餐的地方啊？ 哎，保不齐刚才说乐坛大厦的那边就是他。 不知道，因为还有听众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地点啊。 嗯，哎，这位朋友说是哪儿？是 广电部302餐厅可以提供老年人就餐。 哎，对， 这个是在乐坛附近吗？ 如果他说的是就是老的广电部，就现在应该叫广电局吧。 嗯， 他应该在那个南礼士路，他的应该他是在长街的南边，得跨过那个长安街去啊，跨过那个马路去。 嗯，还好吧， 稍微有点距离，得走一段啊。 啊， 从月坛那边你得 溜溜达达。 哎，或者说有没有那个公交车呀，能够转过去啊？大概得有那么两站地左右的距离吧，我觉得。 哦， 嗯， 吃个饭要是坐两站车的话，得看心情，看您心情了啊，看您心情啊。 嗯，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小孩子压岁钱的事情啊。 怎么着？ 刚才不有听众问那个小朋友的压岁钱到底该不该给他，怎么跟孩子沟通啊？也有好多我们的听众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他说这得看您家孩子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嗯， 有的孩子呀自己能理财，但是呢大手大脚的孩子，或者对于金钱没有任何概念的孩子，这钱呢得由家长来管理，也可以给他存起来，用他的名字。 哦， 嗯，这位听众说，孩子的自控能力比较差，可能会买一些不该买的东西。有些大点的孩子呢，可能会去什么打游戏啊，去网吧什么的。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孩子的话呢，就不建议给他，因为可能会对他的健康成长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啊。 嗯、 这都说的在理儿啊。 对。 我们再来说一些另外一种观点的啊。说可以鼓励孩子用压岁钱去参观科技馆呀、博物馆呀、买图书啊、学习用品什么的。另外呢，家长也可以跟孩子以合资的方式， 嗯， 外出旅游。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你出你自个儿的费用啊，我出我自个儿的费用啊。 我不，我就要买游戏。 那这钱就不能给你啊。 哎，你看。 或者呢，是买用于学习的，比如说电脑啊、手机啊、乐器这样的大件商品。 对。对 啊、嗯，或者是大额的教育费用的支出， 反正你就是想办法让他花了最踏实。 对，还有家长说要教会孩子做好预算， 嗯， 从小懂得理财是件好事，让他们懂得生活呢应该是花最少的钱， 对， 办尽可能多的事儿，不断的呢对金钱有一些正确的认识，树立金钱观， 没错， 这个挺好的啊。 哎、对，所以说你要让他拿出一个他的想法来， 嗯， 听听他的想法，你要觉得他的想法里边有可取之处，有闪光点，你就把他给他引导着，让他把这个东西给他放大，然后成为一个具体的他的整个一个完美完整的理财计划。 对，而且我想、您家那小孩是八岁了，八岁的小孩其实他有一些自己独立的想法。 哎呀妈，现在八岁的孩子可了不得，你知道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知道、啊， 哎，什么都懂。 嗯，这位听众说，如果孩子都上学了啊，你可以放权，将部分压岁钱交给他自己打理。哎，这也是一个方法，将一部分， 还一部分。 对，然后呢，你可以让他建那个小账本什么之类的，然后买一些课外读物啊、学习用品呐、啊。让他交那个什么学费啊、书本费什么的，让他感受自食其力。还有听众呢说，也可以鼓励孩子奉献爱心，说我们家孩子以前就把压岁钱当中的一部分拿出来捐献给公益事业了，让他们懂得要感恩、反哺亲人。还有听众说，可以教育孩子呀，引导他们用自己的压岁钱呢，比如说啊，补贴一下家庭的日常开支，或者呢给长辈买一些礼物， 行吧， 这都是一些感恩的方式，挺好的。 我觉得这点钱保不住了， 点儿吗？现在还压岁钱也不少了吧？亲戚多的话，还真的不会太少、啊。 但是你像现在你买点什么东西，你就很快就能把这钱花了。 对，当然现在开销也比较大啊。总而言之呢，建议孩子用一种正确的方式啊，科学的方式，并且是适合孩子的方式。 关键是就是你看他这个东西，他是不是科学的？他是不是有道理的？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 好，刚才那位朋友说到那个耳鸣这事儿啊，这咱们的团友就回应了啊。这凤林大姐就说：“哎，我前两天就刚发了一次那个说耳鸣的事儿，你找出来你再给念念。”我一找还真找出来了。他说：“我都81岁了，我前些年耳鸣很重，我都睡不了觉。到医院呢一查，说是脑血管硬化啊，医院说你得输液啊，吃药都不管用。后来呢？”我就自己上网查了查，有一些软化血管的一些食品啊，软化血管的一些食品，什么黑木耳啊，这个这样的东西，我呢我就每天我坚持吃一点，每天都吃一点，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哎，慢慢就减轻了，后来就不耳鸣了。那这个经验是不是可以分享给这位就是咨询啊？他也是母亲，老人家有耳鸣的情况。多吃点黑木耳，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方法吧。 嗯， 软化脑血管。 耳鸣的其实它的成因也是挺多种多样、挺复杂的。到现在呢，没有一个很确切的说法，说到底您这个耳鸣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就是很多种情况都可能会引起耳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找靠谱的医院，找靠谱的大夫， 得先 对症治疗， 先确认啊，是什么 对症治疗才是比较好的方法啊。 嗯， 这位听众说，嘿嘿啊， 呵， 无意中我学了一招，这叫学者无意，听者有心。 他说的是哪事儿啊？ 就是 摇一摇， 应该是刚才摇一摇那事儿、啊。 对，他说摇一摇音乐电视啊，我都学会了啊， 哎、 谢谢你们啊。 嗯，对， 得嘞， 人能把电视剧都摇出来了。 好，我们今天求购的听众也挺多的啊、 嗯， 我们再来看看求购的信息啊。 好，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个闲置的小朋友用的学步车，说我孙子现在11个月啊，这个最好呢能便宜点啊，这现在给孩子开始学走路了，家住在邮电大学附近，电话是13520794516 13520794516。 嗯，这位听众呢要求购的是一个洗衣机的那个底座 啊， 要求那个底座呢能够调节尺寸，带滚轮，还要新的、 哦、 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13681519747 13681519747。 好，这位朋友要求购一台智能的能联网的液晶电视，最好大一点的尺寸，价格方面呢看新旧程度再商量吧，电话是18037432719 18037432719。 这位听众呢求购的是电动理发推子，说怎么也得在80型以上啊，因为他毕竟是接触皮肤比较近的，所以还是应该新一些啊，搞好卫生是很重要的。价格面议，电话是64378442、64378442。 好，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白色的组合柜，要推拉门的那种，电话是13439901803 13439901803。 嗯，这听众啊想给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求购两本叫做典范英语新译版。 哦， 典范英语新译版， 学英语的教材吧。 嗯，不知道，他反正是小学一年级的啊、 嗯、 因为北京各个区的那个英语课本也都不是完全统一的，是有一些差别的啊。 好吧， 说谁家有闲置不用的可以给我转让啊，电话是18101122234 18101122234。 好，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个70-80年代的那种老式的木头的书架啊，电话呢是13671291009 13671291009。 那个年代的老式的木头书架不就是几个板儿是吧？两边有那个架子。 也不完全相同嘛，反正大概的格局都是差不多的啊。有的那个可能它做工上啊花纹上有些不一样的。 嗯 嗯， 好吧。 那会儿好像好多人家还行，自己能打个这个家具啊， 嗯， 在家里头打个书架啊，弄个三屉桌啊，那个来个小五凳啊什么的，那种东西它就是都挺结实的， 有它那个年代感哈、 嗯。没错。 还有听众说，刚才我那个摇摇那歌摇对了吧？是时光笔墨吗、 嗯？没错。 对啊，就是时光笔墨，张碧晨唱的。其实您摇完之后啊。连那歌词儿都能给摇出来， 哎，他那个跟着这个唱歌那个词儿，他就一点一点的走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啊，携手一生说我就住在月坛， 哎， 说在月坛北小街路东有一家船舶工业总公司的餐厅， 嗯， 每天经营三餐挺好的，我经常带老人去，但是春节以后我还没去过呢， 是 吧？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啊？ 嗯， 您可以去那附近看一看，反正离您也不远，您可以溜溜达达过去。看看， 嗯， 也许他现在没开，也许过了15也就该开了。如果真的不开的话，他也会贴一通知的啊。 不会那么快就不开了。 嗯 嗯， 那我们再说一下那个修收音机和买收音机的地儿吧。 哎，有一位朋友说了，您买那个德生收音机啊，我知道这个朝阳大厦，那儿有卖的，在1层。朝阳大厦在哪儿啊？ 啊， 这肯定是在朝阳区吧？ 好，我们就说我们听众提供的这个地方啊， 咱们 德生收音机的修理和买的地点啊，在安定门外上龙家园上龙西里41号楼3单元202，电话呢是84111581。如果您坐车的话呢，坐到地坛西门下车，如果是在马路那边的话，您得走过天桥啊。当然得看您坐在哪边了。 嗯， 说下桥之后呢，问问附近的保安就行了，他们都挺熟的。说那个地方啊，他只修为德生牌的收音机，别的收音机人不管，因为那是品牌店啊。同时呢，也卖， 价格呢比商场跟超市呢要便宜一些。 嗯， 然后上班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钟。刚才我们听众帮我们查了嘛，3月5号， 嗯， 以后才开始上班啊，您可以过两天再去啊。 嗯， 另外之前还有听众提醒我们，就是如果你想去那儿买收音机的话呢，你最好在网上啊或者提前查好您想买的那个型号。 哎， 如果你到那儿再去现问的话，人家奔库房里给你找，说特别麻烦，说你最好呢拿着型号去，说我就要买这个，哎，人家一下就能给你找出来了啊。 好， 谢谢大家。 嗯。有朋友又回应这个耳鸣这事儿了啊，说这个耳鸣啊，有时候可能大多数吧，都和你这个是什么颈椎啊， 嗯， 哎，和它有关系，可能不好。说怎么办呢？这个平常啊，经常仰头啊，经常用这个下巴来写米字，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用这个下巴写一个大米的米字儿啊，这个挺好玩的一个事儿啊，这个而且。动作不是特别大，这个您坐在那儿也能坐。你看刚才我就坐在这个直播的这个椅子上，我就试了试，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但是稍微的悠着点啊，这个幅度那个或者是劲头啊，稍微控制一点，慢慢来啊。写这个米字，用下巴写可以缓解啊。 这位听众呢也提供信息啊，说德生收音机的维修部呢在地坛西门金宝花园大厦，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 地方 啊， 说到了一问就可以了啊。 它是在马路的西边啊，地坛西门呢是在啊马路的东边。 对，另外呢说，您要是奔德生收音机的仓库呢，它是在惠新西街北口。 哦， 说您要提前打一电话咨询一下。 嗯， 另外呢在网上查好型号，要不然呢他们。找起来还是挺麻烦的啊， 哎， 谢谢了。这位听众呢问了个问题啊，山药和山药豆的区别。 山药和山药豆那就是一个是山药一个是山药豆。 其实这个山药豆啊，它是长在这个山药身上的 啊， 哦，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就是成分都一样， 是同一个植物所生。 对， 对，而且它们两个的这个营养价值啊，包括这个药效啊，嗯，功效啊，几乎是等，就是同样的， 哎，同样的。 对， 嗯， 山药呢是那个山药植株的地下茎，这个山药豆呢， 嗯， 是山药地上部分的，就那个茎上长出的那个小圆球， 啊， 哎，也叫猪眼，也叫什么山药籽之类的， 嗯， 山药豆什么的，他， 嗯， 们俩的功效是一样的啊，所以您怎么吃都行，吃谁都可以啊， 吃谁都可以， 吃谁都可以啊，嗯， 这个有单独卖的是吧？ 嗯 嗯。好，咱们再看看这位朋友想找人，他想找啊，这个在1977年的时候和他一起插队的知青，他们那会儿呢是在当时的朝阳区的双桥公社黑庄户大队万子营西队在那插队，啊，这里边的其中的男知青有张振楼、肖文海、郝广军、迎春福。大康、钱福定、刘金丽、张东龙、李森林、王金良，女知青有姚玉平、张庆玲、田丽英、王兆坤和王燕啊。说这找这些当时一起插队的这些那会儿应该算战友吧。 嗯， 哎，他的这个现在的联系电话是13693227615。13693227615，这位找人的是一位女士，她姓梁啊。那个，如果有朋友听到了，知道这方面的信息，或者说这些朋友听到了吧，可以和她联系。 好，我们节目时间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再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吧。这位听众呢有一台韩帅 F9 的负离子空气净水器， 嗯， 全新的，没有拆包装呢，给我们发过图片来了啊。他说买的时候呢是4999，还新的呢。他现在呢打算1000块钱就出手，这价格还能商量啊。他在东坝，电话是13611115205，13611115205。 好，这位朋友呢想要转让一台足疗仪啊，有休闲放松、红外功能，95成新。啊，原价300元，现价130元，还可以商量，而且还可以给您送去。电话是13911165189。